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学习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ere a lady books a shuttle bus from the airport to a town. You're going to ge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such as door-to-door service. 今天我们听的这一段呢，就是打电话预定机场的这个班车啊，就是机场大巴车到附近的一个城。那么我们会学一些比较有用的，比如说这个 door to door service， 它就是指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在这个对话中呢，就是从机场到他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door to door 就是点对点， 没错， 门对门， 没错，就是现在咱们比如说用快递也可以说 door to door， 对 吧？ 对，就是我这项服务呢，您是到我家门口为我服务的。 对，就是上门把那个货送到你家门口。 对，没错。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会听到出租车除了 taxi， 在对话中用的另一个说法叫 cab。 cab， C-A-B。对，这个 taxi cab 啊，美国也挺喜欢用 cab 这个词，加拿大也是。 有什么差别吗？ 没什么差别。 就 cab 就是 taxi 就是 cab。 那我要是说 cabby，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cabby， 嗯， 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是出租车司机 哦， 然后叫 cabby， c a b b i e， 那不就是 taxi driver 吗？ 就是这意思，但是它就是这个音节没有那么多了啊，你就可以说的比较轻松。 你就 cabby， c a b b i e， 哦， cabby。 好，一会儿还会听到一个词叫 greyhound， 这是一个动物叫灰狗啊，它其实在北美有一种长途车叫 greyhound， 是一个长途车的牌子啊，就是这个牌子运营公司叫 greyhound 灰狗。你如果是在北美，你说我就不坐火车嘛，也就是只能就是坐灰狗了，这长途车。火车呢，它倒是没有那么发达了，火车它比较贵啊，在火车还没推行多久的时候呢，像北美这一个地区呢，这个飞机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大家都自己开车，长途距离也是自己开车。好，再接下来呢，咱们还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one every 2 hours， there is one every 2 hours， 就是每2小时有一班啊。好，这个就是咱们要听到的材料中会提到的几个比较有用的词儿。那现在呢，咱们就先放一下这个对话呢，不太难。那么在听的时候呢，我请大家要注意，你觉得应该关注谁的话，就是订车的那个人是个女士，然后呢接线的服务人员是个男士，就是这种情况下谁说的信息是非常需要你去记录的。 哎，要我说的话应该还是接线员说的内容比较重要一些。 没错，因为他预定的话，接线员会告诉他你从哪儿到哪儿，什么点是多少钱， 对， 是吧？所以说呢， 告诉你不同的价格， 没错， 对应不同的服务， 对。 然后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主要去仔细听男士的他的一些话， 对，他的那个信息其实是个重点。好，现在我们来放录音给大家听。 Hello, this is Land Transport Information at Toronto Airport. How may I help you? Oh, good morning. I'm flying to Toronto Airport next week, and I need to get to a town called, Milton. Could you tell me how I can get there? Milton, did you say? Let me see. I think that's about 150 miles southwest of here. In fact, it's 147 miles, to be exact. So it'll take you at least, say, 3 to 4 hours by road. Wow! Is it as far as that? Yes, I'm afraid so. But you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 to get you there, and you can always rent a car right here at the airport, of course. Right.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drive myself, so I'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transport. Okay. In that case, the quickest and most comfortable is a cab,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lways plenty available, but it'll cost you. You can also take a Greyhound bus, or there's an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to Milton. I think for that kind of distance, a cab would be way beyond my budget. But the bus sounds okay. Can you tell me how much that would cost? Sure. Let's see, that would be $15 one way, or $27.50 return. That's on the Greyhound. Ah, that's quite cheap. Great. Whereabouts does it stop in Milton? It goes directly from the airport here to the city center, and it's pretty fast. But you have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departure a day, so it depends what time your flight gets in. Ah, of course. Hang on. Oh, we're due to get there at 11:30 a.m. Too bad. The bus leaves at 3:45, so you would have quite a wait, more than 4 hours. Oh, I see. Well, what about the shuttle you mentioned? Okay. That's the airport shuttle that will take you from the airport right to your hotel or private address. It's a door-to-door service, and it would suit you much better because there's one every 2 hours. So how much does that cost? Let's see. Yeah, that's $35 one way, $65 return. So I guess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Greyhound. Oh, that doesn't sound too bad, especially if it'll take me straight to the hotel. But you do need to reserve a seat. Okay. Is it possible to make a booking right now through you? Sur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壮壮老师和我们一块儿来听雅思听力的一道真题，讲的是电话里的一段对话，是一个男士作为接线员来回答女士的一个提问。 对，那么这个对话之中呢，提到了许多的数字啊，比如说时间呢，还有价钱。那我们听过一遍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具体他都说了哪些数字。 他一开始说 ，Hello， this is Land Transport Information。At Toronto Airport, may I help you? 哎，说这个现在呢，您所呼叫的是叫做地面交通信息啊，我们是处在多伦多的机场 ，Toronto Airport。 对，那您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呢 ？How may I help you? Oh, good morning. I'm flying to Toronto Airport next week, and I need to get to a town called Milton. Could you tell me how can I get there? 我下周呢即将飞到这个多伦多的机场，然后我要去一个叫做 Milton 的城镇。我可以怎么去乘车到这个 Milton 呢 ？Milton, did you say?这应该是你哈。 Milton, did you say?Let me see. I think that's about 150 miles.Southwest of here. In fact, it's 147 miles to be exact. So it will take you at least, say, 3 to 4 hours by road. 好，那您说的就是 Milton 这个城吗？让我看一下。这个 Milton 呢，距此的距离大约是150英里。精确的来讲就是147英里。好，这里边两个数字大家都听到了吗？他提的是147 miles to be exact 啊，也就是更精确的说是147。从机场到这个地方呢，要至少 三到四个小时车程。那么这个地点呢，差不多就从一个外来的人讲呢，有这个车程的描述，他就知道有多远了。Well, is it as far as that? 原来有这么远吗？这个接线员说 ,Yes, I'm afraid so. 恐怕还真是如此之远。But you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 to get you there. And you can always rent a car right here at the airport, of course.你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到达这个 Milton, 你也可以当然从机场直接租一辆车开过去。Right,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drive myself, so I'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transport. 但是我呢到时候就不想亲自再去开车了。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乘坐公共交通如何到这个机场呢？Okay, in that case, the quickest and most comfortable is a cab,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lways plenty available. 他说这个最快的也是最舒服的方式呢，当然就是打出租车过去。当然了，这里边出租车在机场附近还是很多的，有足够的车，不会说存在打车打不到的这个情况。But it will cost you. 但是呢，这会花你不少钱。就是会很贵，这里边请大家注意 ，it will cost you， 就等于说 it is quite expensive 对你来讲是价格不菲。You can also take a Greyhound bus 当然你也可以乘坐灰狗的这个长途汽车。 哎，这个 hound 是什么意思 ？Greyhound 是那个动物，灰狗。Or there is an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to Milton 您还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达米尔顿。I think for that kind of distance, a cab would be way beyond my budget. 他马上说呢，这个如此长的距离，要是打车的话，这个是大大超出我的预算。这里面有一个用法就叫做 it would be way beyond my budget. 这个 way 就是 W-A-Y, 没错， 就是很长的一条路啊。 但是呢它在这里是一个副词 way beyond, 就是 very much beyond my budget,就是当你说超出预算的时候就可以用 beyond。 beyond 就是超越超过的意思。 对，出去了。 香港也有一个乐队叫 beyond, 对。 也是这个单词。所以 beyond 是一个它是一个介词。 对，但是中文呢你要用超越呢感觉它就是一个动词让我想起来呢有一个原来同事的老师哥哥叫包超妹妹叫包月超越。好，这个闲话少说，这个 beyond 其实在英语里面更多的是介词。 动词有另外一个单词叫 exceed。 exceed, 超过，对。所以呢大家看这个用动词是和汉语比较接近的习惯，但是用介词呢就不那么习惯了，就是大家需要特意的去留意使用。 那 beyond 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搭配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叫 beyond my budget, 对， 超过我的预算了。 没错。 那如果说超过跨越国界 border, Beyond the border, 对，就是在国界超出的那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如果是大家在公司里面快到年终要评奖了，那其中有一条可能领导就是要看大家自己写评语的时候有一条Do you think your performance is above and beyond? 就是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是超过了这个工作 的 要求，对， 是超额完成， 超额完成，没错。所以就是 to go above and beyond, or something is above and beyond, 就这两个可以一起用。好，说完这个 beyond, 还有 beyond the budget, 那咱们接着来看这个女士呢，她说这个出租车呢肯定是太贵了 ,but the bus sounds okay, 如果是乘坐这个大巴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Can you tell me how much that would cost?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乘坐大巴的价钱呢 ?Sure, let's see, that would be $15 one way. $15 one way, 就是单向的15元。 就是单程一去。 One way. 然后他说那要是往返呢 ?Or $27.50 return. 那 return 这一个单词就是往返的意思哈， 没错， 有去有回。那么27.5比30块钱要便宜一些嘛？ 没错，就是有个2.5的优惠呗。That's on the Greyhound 啊，说这个是呢，如果是您乘坐灰狗这个长途车公司去长途车灰狗长途车往返的话，就是这个价钱。Oh, that's quite cheap. Great, but whereabouts does it stop in Milton? 哦，说价格不错，但是呢，它在 stop， 它在这个 Milton 停车的地点在哪儿？这里边有一个词叫 whereabout。 Whereabout 还要放在一起，它是一个单词。 哦，它是一个单词。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具体地点的意思。啊，比如说咱们要到这个国贸地铁站集合，然后呢你可以问 whereabouts at the 国贸地铁站，也就是说我们在国贸地铁站的具体哪一个位置呢？ 嗯，具体的哪里啊？ 对 ，where 是哪里的意思？ 没错 ，whereabouts， 哎，更加多的字母，更加长的一个单词，要告诉对方更加具体的位置。 对，嗯、还有一个呢，你要是去国外呢，老外问你 where are you from， 你说 I'm from China， 然后他会问你 whereabout of China， 也就是说你是来自中国具体哪一个省市？ 对， 这就是 whereabout 的用法。 嗯，我们可以有一个对话来模仿一下，来，我们有个对话可以操练一下哈。 嗯 ，Where are you from？ 嗯 ，I'm from China。 Where about？ Beijing to be exact。 And where about？ 海淀 district to be exact。 就是层层递进哈、 哎， 越来越具体。您到底住在哪儿？来自哪里的哈？ 好，这个就是 where about 啊，可以这样用。课文里边呢还用了它的复数的形式啊、因为呢这个车会停在 Milton， 可能有好几个的停车点啊。再来 ，It goes directly from the airport here to the city center， and it's pretty fast。好，他说从机场呢一直就会开到这个米尔顿的城中心啊 ，city center， 并且呢开的是很快就到了。But you have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departure a day, so it depends what time your flight gets in. 好，他说这个呢，您还必须得记着，每天只有一班，所以呢，还要看你的航班什么时候抵达。好，这里边 bear in mind 就是记着的意思，不要忘记，就是 be aware。比如说，大家说这个双十一买东西。然后呢可能就是有人会提醒你啊 bear in mind a lot of consumers may log on the internet all at the one moment， 就是您别忘了啊，到时候呢好多的消费者会同时点击这个网站。那再有呢你也可以这么去说，比如说这东西很便宜，你上网上一搜啊，然后呢但是呢 bear in mind 啊 the delivery feeWould have to be paid by you， 哎，就是这个运送费、送货费是要你出的，所以你不能光看那个价格。 嗯， 啊，这就是 bear in mind 这个词的用法。然后还有这里边用到了比较就是平时生活都会用得上的词，就是 one departure a day。Departure 就是离开，咱们通常会说一天一班。这个 发车 也好，还是回来也好，其实回来也就一般。 对，所以 departure 指的是发车， 嗯， 就是这个车要离开这个始发站， 嗯， 就叫做 departure。 英文就只说它 departure 是吧？中文呢、嗯、就是没有这么明确的，是指这个 来还是 一般车是来还是回，没错，是吧？所以这个就有一点表达上的习惯不同。好，还有就是depends on what time your flight gets in。get in 就是 get in the airport， 你的航班什么时候抵达。好，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几个地方，如果你不是看到地道的原文的话，让你自己说恐怕你就不会这样去措辞，很可能让咱们同学去说就是会这么去说， Don't forget there is one shuttle bus every day it depends on when your airplane arrives，就变成这样了。 可是你听多了这个原文，其实它是另外一种措辞的方法啊。咱们还是尽量多向原文去靠拢，因为那个更地道。你这么说，很可能老外也能懂你的意思，只是说呢，他会心里咯噔一下，哦，这是个外国人在说英语， 嗯、 是吧？所以这就是需要大家多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原文他说 ,But you have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departure a day, so it depends what time your flight gets in. 好，紧接着这个女士说 ,Oh, of course, hang on, we're due to get there at 11:30 a.m. 好，什么叫 hang on 啊 ?Hang on 就是等一等，别挂了啊 ,hang on.、嗯、 对。 哎 就是你在那儿，就是好像你在吊在那儿，让你再持续一会儿 ,hang on。抵达的时间他说是上午11:30左右。嗯 ,too bad, the bus leaves at 3:45. You would have quite a wait, more than 4 hours.、说哎呀那太遗憾了。 You will have quite a wait, 这个 wait 就是等待，而且是个名词。 没错。 Quite a wait, 就是相当的一个等待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等很久啊。 没错。所以这个Shuttle bus, 机场的这个巴士呢 ,3:45才离开呢。您11:30就到了。这个意味着你得且等呢，要多于4个小时的等候时间。Oh, I see. Well, what about the shuttle you mentioned?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班车往返的是什么情况呢 ?Okay, that's the airport shuttle that will take you from the airport right to your hotel or private address. 哎，这个不错啊！他说这个就是机场的专门的大巴，他会呢从机场直接把你拉到饭店或者是你的私人的住址。 It's a door-to-door service and would suit you much better because there is one every 2 hours. 哎，他说这个呢就是始发点到终点就直接给你送到门。并且呢这个是更适合你的，因为呢每2个小时就发车一次啊。这里边有一个挺好的表达方式，除了这个 door to door 之外呢，他说这个更适合你，就是动词 to suit you much better。 suit you better 它的原型就是非比较级的这个形式，就是 suit you well， 就是适合某人 suit you well， suit you better 就是 suit you更适合你。 对 ，suit 就是适合的意思哈。好，继续来看。 So how much does that cost? Yeah, that's $35 one way and $65 return. So I guess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Greyhound. 好，那么价格报上来，单程$35，往返$65。那么这个价钱呢，比这个 Greyhound 呢是更贵了一些，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比出租车便宜嘛。这个女生说了 ,Oh, that doesn't sound too bad, 还行啊，并不是那么的贵。Especially if it will take me straight to the hotel, 尤其你还要想到她是给我拉到饭店了。 But you do need to reserve a seat. 哎，但是呢你需要事先预定。Okay, is it possible to make a booking right now through you? Sure. 她说那也没关系呗，那我现在就定可不可以呢？就通过你去定、 啊、 哎，他说没问题， 没问题。好，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刚才听过的这段对话的内容全部讲解完了。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段对话。 Hello, this is Land Transport Information at Toronto Airport. How may I help you? Oh, good morning. I'm flying to Toronto Airport next week, and I need to get to a town called Milton. Could you tell me how I can get there? Milton, did you say?Let me see. I think that's about 150 miles southwest of here. In fact, it's 147 miles to be exact. So it'll take you at least, say, 3 to 4 hours by road. Wow! Is it as far as that? Yes, I'm afraid so. But you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 to get you there, and you can always rent a car right here at the airport, of course. Right.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drive myself, so...I'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transport. Okay. In that case, the quickest and most comfortable is a cab.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lways plenty available, but it'll cost you.